要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去梧桐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oh, 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oh, 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 thank you.

找青盟养老，专业照护失能失智老人量身定制照护方案，专业养老护理团队提供24小时全方位居家养老和社区驿站托管服务，通过手机就可以掌握老人每天的生活和护理详细信息。养老就要不离社区不离家，让父母舒心，儿女放心。咨询电话400-666-1360，400-666-1360。 爸爸，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未来啊，一些大城市会在45年内没有办法住人。我们现在的城市将在2047年，伦敦将在2056年前会经历激烈的温度变化。 6月5号，世界环境日 ，FM969提醒您，从身边小事做起，呵护环境质量，共建美丽家园。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6月份又有一批新的规定将会正式实施，而第一件事就能够让你精神抖擞，那就是牵动人心的养老金有了新的动向。根据人社部发布的消息称，去年全国的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平均基本的养老金为2362元，相对比2012年的1686元增长了676元。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的5年间，企业退休人员的人均养老金平均每月上涨了56.3元，年均的涨幅达到了8.8%。而在网络上，也有许多人纷纷表示，希望以后的养老金能够保持这样的态势，继续努力。最近，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彩虹太阳能无人机在20000米的高空圆满地完成了临近空间飞行的试验，这也就标志着中国成为了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戴着红标袖，穿着红马甲，西城大妈的身影呢，最近可以说是十分的活跃。他们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可爱的阿姨。最近，西城区食药监局正式向西城大妈授予了食品安全志愿者的身份，让他们成为食药监局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并且引导社会公众共同参与食品药品的安全监督问题。 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由陈凯歌导演的今年的贺岁档电影《妖猫传》曝光了戛纳国际版制作的特技。为了展现出影片的恢宏气势，陈凯歌和他的团队呢，也是用了6年的时间构建了一座唐城，让现代的一砖一瓦都沾上了千年以前的气韵。在接受采访时，他也表示，希望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大唐盛世的景观，感受所有奇幻和奇迹的发生，希望你们也能够叹为观止。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